笑脸，总想听听你的声音，总想住住你的绽放，总想去去你的酒樽。我和草原有个约定，相约去寻找共同的根。如今踏上这归乡的路，走进了阳光，已来了春。看到你笑脸如此纯真，听到你声音如此动人，住在你毡房如此温暖，尝到你的奶就如此甘醇。我和草原有个约定，相约去祭拜心中的神。迈进这回家的门，忍不住热泪激荡的在梦想把你亲近，我曾默默为你祈祷，我曾深深为你牵魂。我和草原有个约定，相约诉说思念的情。如今依偎在草原的怀，就让这约定凌晨永恒。如今依偎在草原的怀抱，就让这约定。